政治壓倒一切，希望專責小組可以加入員方的代表，反映製作實況，不應該漠視前線員工的聲音。工會提到，翻查資料，丁葉燕薇出任郵政署長期間，在2016年新界東補選和立法會選舉，香港郵政曾經審查印有自決等字眼的候選人選舉通函內容。《華爾街日報》報導，因應香港實施國安法，即時通訊軟件 WhatsApp 已經暫停處理香港執法機構對用戶數據的要求。公司發言人回應《華爾街日報》的查詢時候說，正在暫停這一類的審查要求，以便就港區的國安法的影響進行評估，包括正式的人權盡責調查以及與人權專家磋商。報導說，長期以來，包括 Facebook、WhatsApp、Instagram 和 Twitter 和 YouTube 等一直在香港自由營運，不受中國互聯網防火牆限制，而香港的居民亦都已經習慣透過社區平台發表政見，透過社交平台發表政見和支持抗議，但近日有使用者擔心國安法，紛紛刪除帳戶。而另一個社交平台 Telegram 亦都表示，從未同香港當局分享資料。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報26251點，升42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175點，升4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日元107.54，瑞士法郎0.94，加元1.354，人民幣7.019，英鎊對美元1.251，歐元對美元1.113。澳元兑美元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0.65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4.78美元，卖出1785.65美元。天气方面，高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嚟普遍晴朗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大约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日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酷热天气现正生效噶。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童话的最终章。 其实那一个人算帅吗？成熟透的你还期待吗？ 为 Fiona 写过很多带有童话色彩的歌词嘅，而今次的最终章想讲人长大不再不切实际咁揾 K 先生南瓜车，又或者系独角兽，爱其实可以近在咫尺。作曲林家谦，电视黄伟文，编曲何炳顺，监制舒文。 其实你耍这人算帅吗？还是你将爱情童话化？ 上班四个星期，微星一级嚟到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薛凯琪《南昌街王子》。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二台夏日深一分，周末节目玩得好认真， 寻常事认真做。 的神，原来你同师培是口和心不和嘅。 担车嘅人咧，好中意咧同你斗力噶。试过一次 gel 咗头啊，然之后我俾嗰把车勾住啲头发啊，扯住行咯。 香港其实有好多好细粒嘅女仔啦。 系咪你啊？ 唔系我啊。 我知系你的。 逢星期六下昼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神、师培、磨呢、 陈尚思，认真做。 有奖问答，坐港铁听音乐睇手机，要点样调校音量 ？Sir， 要尽量校细音量，唔好嘈到其他乘客。 特别系听 Give Me Five， 细细声都已经好好听。Sir， 最弊你哋讲嘢好大声咧，咪一样嘈到其他人。啲礼物没收，留俾听众。 各位想玩游戏赢礼品嘅二台听众，逢星期一就要留意住二台有礼，港铁礼让运动啦。 今期嘅有礼节目系 Give Me Five。 我是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同、磨莉，敏感时刻。 十分，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直播室入面有李敏敏大人，有 Kitty， 仲有我磨莉。 系 ，Hi，Hello 磨莉 ，Hello Kitty， 系。哇，头先咧我揸车翻嚟咧，见到个月光好大好圆啊。而家 Kitty 就少咗揸车啦， 少咗系啊， 系啊，所以 fit 咗。 因为今日系咩啊？农历嘅十六啊。 今日哦，琴日。琴晚已經係好遠噶啦， 係、哦、啊，逢十五係圓噶嘛。 咁咧，我就諗住做節目之前咧，就再温習下，我要同大家分享一個故仔啦。咁但係今日嗰個故仔比較恐怖，所以我睇住個月光咧，又揸車咧， 就心慌慌， 有種咧嗰啲即係月黑風高嘅感覺。 係，你仲要你屋企嗰邊過嚟係都真係驚驚地嘅喎。 係啊， 你陣間會唔敢翻屋企？ 我除咗呢個環境驚咧，我今日都好驚啊！呢個 IB 放榜。 啊！哦、但你唔係已經 firm 咗啦咩？學校 唔係嘅，佢哋嗰啲咧，美國嗰啲就叫即收你就收你啊。英國嗰啲咧，佢就會有個條件性收你嘅，即係你嗱，我而家收你啦咁樣嚇，但你要達到幾多分咁樣嘅。咁、 哦、 跟住就今日就即係知道個結果啦。咁、哦、但係其實嗰個迷霧點咧，就因為啊，其實都唔係一定係咁樣嘅，但係即係。我即系我觉得今年咧，即系佢哋系被时代选中嘅细路嚟噶嘛 ，IB 系唔使考试噶嘛，咁佢真唔知佢，我真系唔知佢嗰、那个最尾嗰个分系点样出嚟啊！佢因为佢唔系佢平时就有晒嗰咩计分制度噶嘛，今次佢就讲，因为佢又唔系睇 mock 噶，咁跟住佢得梗系解释咗好耐啦，解释好耐我都会唔明啦，咁但我算啦，我觉得我明都唔会影响到我， 最紧要个成绩啫，好嘅就得啦， 系啊。咁都叫托奶，但其實都驚嘅，因為咧阿女琴晚就話：，誒、欸、我啲同學已經收咗啦，即係邊收到分，嚇、 嗯 啊、收到分，跟住我咁我點解你未有啊？跟住後屘睇下，誒、欸、又係原來係假消息嚟嘅咁樣，係咁同埋有啲學校咧又會放榜先嘅，有啲又放榜遲啲咁樣嘅， 好似一萬蚊咁啊，有啲人攞先 咁 啊。 咁當然你睇住嗰啲新聞啦，Annie 咁樣咧，誒放榜啊！咁然後一send咗咧幾個狀元啊，邊間啊拔罐中學啊，有幾個狀元啊嗰啲咧，即係你睇到真係手震咁樣嘅，所以真係有啲驚嘅。係咁啊咁啊不過都驚完啦 ，OK 嘅，係啊，佢已經係你想達到㗎啦。 哎呀，我成日以為咧，上次你話 OK 咗啊，考即係已經入到啊、哦，就已經入到。哦，我真係完全唔知道。 美國嗰邊係咁㗎，美國嗰邊就入誒，佢話收你就收你㗎啦。 係，但係囡囡係英國嗰邊。 英國嗰邊係啦，佢係條件嘅，即係誒話你。我嫁俾你都得，你要買，但系我而家俾個 conditional offer 你就係、是、你要買到一層樓喎，咁你真係買到一層樓咁我嫁俾你咁樣。 咁係咪九月過去啊？ 哇，這個呢其實他們都是一個迷霧來的。 是啊。 是啊，因為美國那邊有很多學校都講了他那個即是秋季的課程呢就會是上網啦。咁所以呢有些人都諗住不過去那邊啦，都擔心疫情嘛，這排他每一日都幾即係有時五萬啊四萬啊咁樣嘛，都擔心嘛。我見到有些人就係選擇係喺香港可能在香港上去美國的一些網上課程啦，大學的。咁但亦都有啲人咧就既然係咁，咁我就冇咗去外國生活嘅經驗咯，咁不如我哋試下 take 一個 gap year 啊咁樣啊，咁佢哋都多，今年會多人 take gap year。咁英國方面咧，佢疫情叫相對上，即係其實都係擔憂嘅，但係相對上好過美國啲啦咁樣。咁所以都要睇埋咁。仲有啊，要睇埋你讀嘅咩學科喎、譬如你係真係讀一啲要同人服務嘅接觸嘅獸醫啊、醫生咁，咁你未必真係可以成日搖佢嘅喎。咁而家我都仲有個迷啊，唔知道佢過唔過去。 問大人作為媽媽咧，佢一定咧已經咧買定勁多藥物咧。塞晒落个箧度， 所以啊，琴日咧就一听到个佢话，原来有人知分，不是假噶吓，已经开始有少少咧，即系有少少不安噶啦，即系要揾翻我哋星期五嗰个辅导心理学家嚟帮忙，跟住就既然系咁，真系feel到心跳噶自己，因为平时真系。好泰山崩於前而面不改容噶嘛，跟住再睇埋一陣間要同大家傾嘅一啲咧，即鬼屋故事啊，或者鬼酒店故事咧，就更加心跳啦。You know what? This beat is getting hot in here. Yeah.正跳进雪柜里，清醒冷静。十万毒涉是诱发的火，频频邀请，不懂反应。爱你用一手生命，还是如戏？加速明白，融化冰川，不要停。过意界满，你说醉人欠新欢太满，用我别招供处理，沸腾了血管，再灼热器官，氧气与氧气兑换，摩诃探索路放心把你淹没。 And now for my next number. That's right. Drop it. 新歌《Ignited》。 好啦，聽完 Mira 咁興奮嘅歌翻到嚟咧，其實係特登鋪嘅。铺到大家个兴奋状态嘅时候，话俾大家听，我哋要转歌啦！ 吓死我啊！咩事啊？ 今日咩事要问问 大人？但你拣呢只都系暴露咗你嘅年龄。如果你觉得呢一只歌、呢一只音乐就系代表悬疑嘅， 咁呢只经典嘛，一听就知道一定系噶啦嘛。 唔知道新一代啲人会唔会咁？ 系啊，十八岁会唔会知道呢一只歌系做咩嘅？ 而家打去问下女咯。 佢以为系咪有个男仔见到个女仔咧吹口哨？系啊，喺度嘘嘘嘘嘘嘘咁。好啦，咁我哋咧 今日究竟讲咩咧？ 讲一啲咧比较悬疑啊、怪异嘅点讲咧？酒店啊，或者系建筑物咁啦吓。咁唔知大家有冇睇过咧？有一个美国嘅电视剧系列啊，就叫《American Horror Story》嘅美国恐怖故事。 冇， 好似有听过， 聽過但系冇睇过吓。 冇，最扯。 咁咧，佢又几辑嘅系。咁啊，譬如佢 season one 就全部讲医院嘅，咁佢就系讲即系揾晒美国嗰啲恐怖医院啊，咁佢就再再创作啦吓，即系炒埋一碟创作，咁但系好睇噶吓。 哦，即系一个电视剧嚟嘅， 系啦， 唔系纪录片嚟嘅， 系啲电视剧嚟噶。 系 咁咧，譬如佢讲医院啦，有啲可能佢讲话啊学校旧学校咁样吓，咁啊就可能 season two 啦咁样。咁有一个 season 咧，佢就系专讲酒店。咁咧就呢一個 season 咧，嗰個酒店係一個怪異酒店啦。 做咩啊？ 因為冇你好驚呢啲嘢嘛。最近佢成日話去住酒店，我驚佢聽完之後唔去消費。 唔係啊，其實我唔係打個岔先，問大人，我想知唔知真係打個岔先？你知唔知真係咧？我最近咧即係香港啲酒店，如果譬如即係同啲屋企人繼續想睇咧，我上網 search 翻嗰間酒店啲新聞。 哦，即係睇有冇事先啊？哦，佢幾驚？不過唔緊要，呢個係 America。 但我仲想。因为你哋 staycation 添啊， 即系而家啲酒店咧入住率系单位数字， 可以噶，你约埋 Annie 啊， 系啦， 下个礼拜去先， 我哋可以去啲最五星嗰啲啦，我哋夹钱咧， 系啊， 起码入去hea下咁样啊 ，OK 噶，有间介绍俾你， 咁仲送咩啊？添啊，我啲朋友去咧，佢哋系送埋早餐啦，跟住仲要 room service， 佢有一个消费额俾你噶， 仲有啲晚餐添啊！ 咦，讲嗰啲咁兴奋嘅 啫， 但我哋明明讲 咩？我唔衬呢个故， 呢个系讲紧美国恐怖故事嘅其中有一季咧，就系讲。讲酒店嘅，咁啊酒店咧呢个怪异酒店咧就叫 Hotel Cortez 嘅，咁佢嗰个女主人咧就系你哋熟悉嘅，冇理由啊，冇理由，所以我冇睇过点我识，佢就系 Lady Gaga， 有 一集咁样嘅，系有一个系列系咁嘅，咁个酒店咧入边咧其实有住咗啲人，即系有人入去住，但系啲灵魂系又喺入边住紧咁样嘅，咁同埋即系你 德鲁纳酒店。 你唔好問我啲時空，我都唔係好明咁樣嘅。 係 咁但係佢記載咗好多喺美國發生嘅一啲酒店嘅怪事。咁佢又係炒埋一集咁樣咧。佢甚至咧，佢覺得即係佢講到有一間房咧，即係傑克開膛手啊，咩名英國人啊，或者係一啲連環殺手，成扎連環殺手喺個總統套房嗰度喺度傾緊偈咁樣。佢講到咁幾得意嘅。咁而Lady Gaga嗰個角色咧，就係一個吸血嘅一個古代人啦，但係佢因為佢，你當佢係一個 vampire 啦，即係吸血鬼咁樣。咁但係就好靚嘅，成日都穿啲好靚嘅衫啊。嚇，咁佢好似等緊佢個愛人翻嚟咁樣咯。嚇，咁每一集都可能係有個細故仔，但係咧就有啲人物係連貫噶嘛。嚇，咁佢久不久啊講少少啊講少少咁樣啦。 咁有冇講南河疑案啊？ 我一陣都會提到，但一陣會提到，但佢冇佢呢個 American Story 嗰陣好似唔知發生咗未咧呢件事嚇。咁呢一間即係喺呢一個電視系列嘅鬼酒店啦嚇。咁佢咧其實個靈感咧就係嚟自於咧一個美國嘅連環殺手啊，叫 H.H. Holmes 嘅。咁咧就當年咧即係喺1893年咧，咁美國咧就。佢哋細應該係嗰啲咪細博啦，咁好多人咧就去芝加哥。 咁就真係好多旅客啦。咁而呢個 H H Homes 咧，佢咧就係起咗一間酒店，嗰間酒店咧就係好多暗度啊，好多密室咁樣。即係可能你明唔明咧，就係一間房，即係我哋去我哋三個人去staycation 咁樣。咁但係我哋見到塊鏡，原來鏡後邊咧可能係一條走廊。咁呢個 H H Homes 係可以睇啊，摩利沖涼， 或者睇啊。咁變態。 係咯。咁而且咧，如果咧啱啱譬如當卡文一個去啦，你知佢孤獨村。咁可能佢就会捉咗卡文，你佢唔使喺个正式个走廊捉噶，因为佢有啲暗门噶嘛，咁你就消失，即其实系一个黑店嚟嘅。 但系佢捉佢点先？系劏佢啲器官啦，定系杀咗佢，定系喂嗰只吸血鬼？ 佢基本上系我哋可以开一集讲，因为我今日唔系主要讲佢嘛，讲佢系一个电视剧灵感嚟噶嘛。佢就会捉啲女人啦，系有啲虐待嘅行为啦。因为佢哋后屘咧就发现呢间酒店，即系呢间酒店逆咗手之后咧，啲人就发现，原来入边仲有一个地牢噶，哇！地牢挂住咁多呢啲咁嘅虐待人嘅架撑牙咁样，咪知道咯。咁就发现咧，因为咧你要知道佢哋嗰啲系旅客嚟嘅，咁而且你讲紧1893年，咁你去长途，即系你当一个英国人或者澳洲人去参加呢个世博咁样，咁但系佢冇翻屋企，咁嗰个年代咧，其实咧你唔系话哇，我 WhatsApp 咗佢好耐，佢唔复，你冇得咁样噶嘛，咁可能佢唔翻就唔翻吓，即系到佢屋企人。知道佢真系出咗事嘅时候，可能系已经一年半载噶咯，系真系用埋噶咯，已经系啦。咁咧呢个电视剧咧就系 based on 呢个酒店嘅，但系佢又唔系净系讲呢个 H H Homes 嘅故事。我哋可以揾一日咧讲呢一个， 呢个都好听 系啊。 但系我想问嗰栋嘢仲喺唔喺度噶？而家 嗰栋嘢意外，因为 唔系虚构噶系嘛？ 因为我成日睇呢啲咧，我已经系睇过噶啦。不过咧，我睇得太多，我惊少少唔系好正确。但我记得应该系拆咗嘅，系啦。咁咧，但系咧，如果讲美国嘅呢啲咁嘅恐怖酒店咧，或者叫怪异酒店都好多嘅。一阵间咧，我哋可以咧即系逐间数下啦。咁啊，当中就包括你头先讲啊，南海。呢一间 案件， 即系呢个案件嘅嗰间酒店。 共六岁所爱，从未太准，但。亦算一个甜蜜对象，难题是你信有日会给加冕，不肯埋葬。这个已不错，还在心痒。其实那一个人算帅吗？成熟透的你还期待吗？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李俊杰报道新闻。港区国安法第四十三条实施细则今日刊宪，明日生效。如果违反，可以判罚款100,000，监禁6个月至到2年。细则包括警务人员可以向裁判官申请搜令，进入地方搜证。在特殊例如在紧急情况之下，警方在授权之后无需搜令进入有关地方。警方得到保安局局长批准，可以要求移除电子平台可能构成危害国家安全的信息。如果对方未即时合作，警方可以申请搜令检取器材，同埋要求服务商提供身份记录或者是解密。律政司司长可以向原讼庭申请将怀疑是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相关财产充公，警务处处长可以在保安局局长批准下书面通知某外国政治组织或者台湾政治组织或者代理人，规定在指定期限之内按指定方式提交指定资料。所有截取通讯和秘密监察行动需要经行政长官批准，而进行侵扰程度较低的秘密监察可以向特首指定的首长级警务处人员申请。律政司司长或者是警务人员可以向法庭申请，要求有关人士在指定时间内、指定时限之内回答问题，或者提供相关资料或者是物料。本港新增1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一宗是本地确诊个案，至今累计1,285宗确诊个案。新增的本地确诊个案涉及一名30岁的男病人，是昨日确诊的59岁男患者，在平石村玉石楼宾记竹面美食工作的同事。病人过往健康良好，居于大角咀嘉善街福祥楼。他在前日出现喉咙痛，昨日前往广华医院求医，其后确诊。目前在伊利莎白医院接受治疗。男患者没有外游记录，但曾经在上星期五和59岁的确诊男患者会面。根据卫生防护中心的初步流行病学调查，相信两宗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说，在英国公布向英国国民海外护照，即是 BNO 持有人，提供公民身份的详情之后，中方将决定怎样回应，希望英国重新考虑立场。英国首相约翰逊的发言人重申，英方着手修订 BNO 持有人成为英国公民的途径，是因为港区国安法明显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发言人又说，在有关 BNO 的事宜上，英方希望中方明白遵守国际法的重要性。日本九州暴雨成灾，重灾区熊本县当局说，当地增至最少44人死亡，1人失去生命迹象，10人仍然下落不明。县政府说，灾区雨势大，部分地方因为河流水位上涨，再次无法通行，同外界隔绝，整体灾情难以掌握，警方、消防和自卫队的搜救行动亦都受到阻碍。报道说，很多地区水电和电话不通，县内南部超过20个医疗设施被淹浸。财经方面， 道瓊斯指數報26,117點，升29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168點，升3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日元107.55，瑞士法郎0.94，加元1.355，人民幣7.023，英鎊對美元1.249，歐元對美元1.131。澳元兑美元0.697，新西兰元兑美元是0.65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0.56美元，卖出1781.45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明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系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日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10,000元现金发放计划已经开始登记，年满18岁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可以经银行做电子登记，透过个人户口直接过数，方便快捷。想用书面表格的话，请按出生年份组别开始登记，经香港邮政登记攞支票都得。登记期至出年年底，快点上 cashpayout.gov.hk 睇下啦。 七月份吓，亲亲靓猪妈咧，请嚟我嘅嘉宾咧，就系 Sarah 宋希莲。我哋好多时就话啦，咦，爹哋妈咪会唔会有个唔同嘅 role， 唔同嘅角色啦？ 我哋就有个共识，我哋要系两个嘅方向都系一致。 嗯、 但系咧，当我哋两个见到佢做啲曳嘢嘅时候咧，就唔好两个一齐话。 每月首两个星期一朝早9点后，只在晨光第一线。 我是宋希莲，我将会和 Heidi 在《亲亲靓猪妈》这个节目里面倾偈。 亲亲靓猪妈， 二台夏日深一分，周末节目玩得好认真。 想知道嚟紧我哋会请到咩女神上嚟做嘉宾？ 我得是话明日花。 大家好，我系三上泽。 喂，你哋唔好男声扮女声、哦。 嘿，幻想下啫。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下昼2至4，波城阿一，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同磨利敏感时刻。 跳咗线啊！因为今日我哋讲嘅话题。啊，讲翻呢度喺边度先？呢度系敏感事啊！今日讲一啲关于鬼屋或者废墟嘅物体。 嗯， 美国嗰边嘅唔使惊， 我哋亦都唔系一个比喻嚟嘅，真系讲即系鬼屋系啦， 系 同埋呢个废墟 系 系。 头先新闻之前就讲咗啦，一个美国一个嘅电视剧就攞一啲关于医院做概念， 或者 医 院啊，或者系 酒店 啊咁样。其实佢有一季就系酒店啦，咁样啊。头先又讲咗，真系有一间，唉、哎，真系鬼酒店啦，嗰啲间真系唔知几多星啊。就是一个叫 H.H. Holmes 的人呢，他是应该真的可以说是一个 serial killer 啦，这个连环杀手啦，自己开间酒店整晒啲密室啊、暗道啊咁样，去走入佢啲客人啲房啊，偷睇佢哋啊，同埋捉佢哋落去个地牢嗰度虐待啊、虐杀啊咁样啦。咁啊可以开集嘅。咁但係呢都 都有其他嘅呢啲咁嘅怪異酒店嘅。咁、啊，頭先啊，莫莉姐係講緊南可兒住嗰間咧，咁呢一間咧就係、是、叫做咧塞西爾酒店，係 Cecil Hotel。咁佢咧就係、是、位於呢個美國嘅洛杉磯嘅中心嘅。咁、可能因為咧佢嗰個即係。聲譽是比較怪異啦、嗯、所以近期都已經改了名字了、就叫 Stay in Maine 就不叫 Cecil Hotel 了、它裡面呢是、有600間房啦，它是那些叫經濟型酒店啦、即是你不要想著有 room service 啊那些樣啦、它呢就在1927年呢就是起好的、它的 很久之前的1927年、 所以它積積埋埋都很多冤案啊， 很多怪事發生 啊，是靈異事件發生的、它的外觀呢就是那個27年代呢它就用了個 Art Deco 啦的那種的裝修方法啦、而在30年代呢因為呢有很多啲流民啊、歹徒咧都中意聚集喺嗰度噶，咁、即系咁你唔通唔做佢生意咩？你都做佢生意啊！但系其實佢哋可能脾氣比較差啲啊，咁、所以都好多事情發生嘅。咁、有啲即系嗰個就唔撥入恐怖片嘅警匪片嗰啲咧，謀殺啊、打交啊嗰啲都有嘅。咁咧就喺2007年咧，佢就逆咗手啦。咁就重新裝修啦。咁但係2013年呢咁就有嗰宗好怪異嘅加拿大女學生啦，就去美國旅遊嘅時候住咗呢間酒店，跟住就好神奇咁呢，就有人發現佢嘅屍體呢就喺天台嗰個叫水槽嗰度啦。咁呢一位死者叫藍可兒啦，咁當時大家都看到很多 YouTube 片啊，看到他在 lift 度有些神情怪異的情況咁樣。咁但係咧，都先講翻咧嗰個酒店本身啊，呢間塞西爾酒店。咁其實咧，佢累積的命案咧，真係多不勝數。咁啦，先講一單又係。其實你話跟住落嚟講呢一單咧，我覺得仲怪異過藍可兒。但係因為你哋年紀細啦，同埋發生咗好耐啦。咁咧係1947年1月啦，咁就有一個叫 Elizabeth Short 嘅人啊，真係 Short 就短咁樣。呢、這個 Miss Short 啦，阿 Short 小姐咧，咁咧佢其實都係一個演員嚟嘅，但即係諗住喺荷里活啊就闖下天下咁樣嘅。咁咧，但係佢都會喺嗰啲社交圈度係活躍啦，咁啊有下啲男朋友啊咁樣。咁但係咧就喺佢出事之前幾日咧，啲人就話見到佢喺咧呢一間 Cecil Hotel 啦，呢間塞西爾酒店啦。咁、而佢嘅故事係點咧？係幾咁撲朔迷離咧？就喺一個早上啦，咁就有一個太太啦，叫 Betty 啦，咁啊拖住個佢個女啦，幾歲啊？咁啊去散步啦。咁跟住就發現喺一個停車場嗰度咧，就係佢以為咧就見到一個嗰啲公司擺嗰啲 model 啊。咁就劈咗喺地下咁樣。咁點解佢會覺得係 model 咧？一見到就是、因為咧佢淨係見到上半身嘅啫。系上半身嘅啫， 咁 即系话下面冇血噶， 系啦，你听我讲埋啦。咁咧就系即系话呢个 Elizabeth 咧，佢系 拖开咗两截， 系拖开咗两。哎，我唔记得讲先，要为咗我哋要做翻啲 disclaimer。咁小朋友咧， 而家可以翻房瞓嘅， 翻房瞓。我记得你太有兴趣听啊，唔记得咗咁啊。 PG 家长指引， 今晚发噩梦。 系啊，我哋。我哋数十声啊，十九八七 六五四三二一零，好啦，瞓觉。 好啦，家长要抱翻你小朋友咧，系啦。头先我哋讲笑噶咋，系啦，冇咁嘅事发生嘅。 之后落嚟认真啦，佢系俾人拖。 翻咗房未？哦，翻咗啦。哦 ，OK， 系啦。今日真系俾人劏咗两橛。 系。 咁咧咁个太太咧就觉得好惊啦，咁啊报警啦。咁但系喺阿 Elizabeth 嘅身上咧就。都發現咧，佢啲傷痕就係、真係匪夷所思啦。咁佢咧嗰個面上邊咧就會有一條疤痕，嗰條疤痕咧就似我哋睇個 Joker 邊一套 Joker 咧，就係講咩黑夜 Dark Knight 嗰個 Joker，就係佢咪成日問你知唔知點解我個笑容咁大？就因為佢俾人劏開咗個嘴啊嘛。咁、你記唔記得有套咁嘅戲？ 咁咧呢一種嘅傷痕咧就叫 Glasgow Smile。 嗯 ，Glasgow 應該係即係係英國嘅，即係 UK 一笪地方啦。嚇、嚇，應該係係咪蘇格蘭？ 嚇， 蘇格蘭啦嘅地方啦。咁就係話咧，嗰啲蘇格蘭即係點解會叫呢一種傷痕咧？即係由耳仔到耳仔。即穿過你的嘴嗰啲啦咧，叫 Glasgow Smile 就係因為話喺呢一個格拉哥斯呢笪地方咧，嗰啲爛仔如果打交嘅時候咧，可能拎個酒樽劈爛咗酒樽嚇，咁跟住咪有利器啦、尖鋭嘅地方啦，咁佢就刮翻你塊面咁樣、咁所以就成咗一個 Glasgow Smile 啦。咁呢一個屍體上面咧就有呢個 Glasgow Smile。咁同埋咧，佢發現佢已經係佢係蒼白噶啦，冇血噶啦。咁、就證明嗰個殺手咧已經將呢個屍體係曾經係洗過嘅， 嚇、即放曬血噶 啦，放曬血噶啦。咁仲有啲真係實在太殘酷啦，嗰個水角。咁跟住咧，隔遠少少地方咧，就發現佢嘅 下半身， 下半身啦。咁、而且咧就嗰、那個 但係佢 hea 咗喺條街度啊。 佢劈咗係啊，佢劈 佢喺個停車場係咪啊？定係 喺一個停車場咁咯。 哦 咁、因為嗰陣，因為嗰陣、你要想象咧，嗰陣咧係講緊1922幾先，1940幾年啦。咁佢嗰陣嘅加州同你哋睇，而家唔係未必係咁密嘅。佢嗰個可能係未發展區嚟嘅，啊、比較山卡拉少少嘅。但就可能啱啱係有新樓盤，咁所以都有個阿師奶拖住個女出嚟咁樣嚇。咁啊停佢就喺嗰個停車場咧，就係、你知道美國啲摩噶啦，佢好大個停車場噶嘛。咁、但係佢總會有街，即係佢總會有行人路嗰度噶嘛嚇。咁佢停咗喺嗰度啦。 咁佢屍體喺條街度，關間酒店咩事咧？ 哦，咁呢個就因為咧，嗰啲人就串連啦，串連咗就話，總之幾日前。即係嗰個人最後被發現啊，或者被見到咧，就係喺呢一間塞西爾酒店啦。咁、即係有傳言係咁樣啊嚇咁但係呢一單案咧，都係一單美國嘅好轟動嘅懸案啊。 即係到而家都未揾到個兇手嘅， 未揾到，但係好多理論嘅。咁所以我哋可以再講嘅， 呢個又可以 可以開一集講嘅咁啊，幾興奮啊！莫莉， 咁其實我中意聽啲懸疑啊，估唔到啊！即係敏彈都之前講過話啊，你嗰啲神神秘秘啊、奇奇怪怪嘢，你中意聽嘅喎，係啊， 係佢好中意聽嘅，眉飛色舞嘅。好啦，咁未瞓覺嘅小朋友咧，不如瞓覺先啦，係啦。咁一陣間一首歌翻嚟啊，我再講下呢個塞西爾酒店咧，仲有其他命案噶。 多謝聽眾淑芬咁勇敢嘅真情剖白，唔知你有冇同我一樣？在淑芬的爱情故事当中找到一丝的共鸣呢？爱情的世界是没有绝对的对同错的，最重要是你曾经全程投入这样爱过吗？答应我吧，抹干你眼泪，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因为你们每一位都是独一无二的钻石。 余情无谓再讲，讲到有更谁是对，谁是错，定还是对仍是错，通通都不讲。人人投入说谎，偏一个更讽刺的盼望，迷惑你，迷惑我，定迷惑众人是我，今天不想讲。 嗨，我是 Jenny。 点。 是不是很恐怖呢？听到波声把声。 同埋而家都唔系十二点， 全文呢首歌又有个都市传说噶，佢写住呢个系1984嘅电台录音 remix 版。听闻就话咧有个传说就话1984年嘅11月25号有个都市小插曲，就系咧当时咧就有架列车系香港嘅，就出轨。咁咧听完呢个报道之后咧，有个女仔真系咧谂起自己个男朋友出轨， 嗯， 所以打电话去电台讲啊， 就系阿淑芬啊， 002最灵。而系听到忧国圣歌声。好啦，翻嚟啦，我哋讲紧嘅蓝可儿住过嗰间酒店， 系蔡西儿， 系。1920几年前， 1947年， 跟住 佢47年咧就系话，不过咧即系头先我哋讲嗰个Elizabeth Short 嗰个咧，咁佢有一个名嘅，嗰啲人就叫佢 Black Dahlia 嘅命案，咁因为咧好。佢未話做過即係嗰個死者，佢做過電影嘅，咁啊好應該係參與過一套電影，咁所以就叫做呢一個黑色大理花命案嘅咁樣，咁同埋佢即係好佢有個飾物都好似係朵花咁樣擺咗喺個頭度咁樣嘅，咁咧咁啊我哋就除咗呢一個咁出名嘅。命案咧就被牽連落去啦，即係阿 Kitty 話啫，其實都係咪好問噶？揀講，你話前幾日見過佢啫，其實佢都可能去過好多七仔啊，去過好多 K 仔啊咁樣嘅喎。咁但係嗰陣啲人就興咁講啦。 嗯， 咁咧不過咧就有兩個喺美國就惡名昭彰嘅呢個 serial killer 呢個連環殺手咧，就真係入住過嘅。 係、 咁有一個咧就叫 Ricardo Ramirez 嘅。咁咧，佢就被譽為係 night stalker， 即係深夜跟蹤者、就成日跟咧佢中意嗰啲女士啊咁樣啦。咁佢就然後就會捉咗佢哋啊，或者係即係誘騙佢哋咧上酒店啦。咁跟住解決咗佢哋， 就係嗰間酒店啦、 啊，係啦呢間酒店啦、啊。咁、呢個係咪 OK 啊？ 系啦 ，Kitty 要入佢数啦，咁就入佢数啦， 入佢数， 因为佢真系可能喺嗰间酒店度即系犯罪噶嘛， 系啦， 黐线咁做咩唔拆咗间酒店啊？而家仲摆喺度，仲有人够胆入去住先劲， 而家仲摆喺度咩？ 而家仲有噶， 有 噶，仲喺度噶， 因为嗰时林可儿点样入去住啊？ 哦，系喎， 系咪先？ 系啊， 而家仲喺度，不过改咗名噶，所以一阵记住佢改咗 名。改咗名啊？我以为有栋新嘅添，因为佢有一新一旧啊嘛，好似话系嘛。唔記得咗啦！ 呢、這個資料我唔敢肯定，但係改咗名，叫做 Stay on Main 啊，因為佢係喺條 Main 街啊，喺條主街咁樣。好啦，咁另外就一個連環殺手啦，呢、這個就係一個澳大利人啊，就是、歐洲啊，係咪澳大利亞就澳地 Austria 就唔係 Australia 嚇，佢叫 Johann Jack Underwood 噶。咁啦，咁佢咧就其實喺1974年喺佢自己嘅國家嘅時候咧，都已經係犯過謀殺案嘅。咁佢入獄啦，俾人捉咗啦。咁但係咧，啲官咧就准許佢即係有一啲康復嘅療程啊，嚇。咁同埋咧，都喺1990年咧就俾佢咧就保釋出嚟。咁佢咧就保釋出嚟之後咧就去旅行啦，就去美國啦。 哦， 咁咧就曾經有一段時間咧，佢即係有啲人都係中意睇埋啲古。怪怪嘢啦，就似我哋咁啦，所以佢曾经咧变咗名人嘅，呢、个细小小地嘅名人啦。 睇、古怪嘢睇到变名人， 即系嗰啲人追捧嗰啲唔系佢睇古怪嘢、 啊，即系有份负责做呢啲。 因为有啲人可能系做一啲案件啊，或者杀人好，或者系一啲大嘅劫案都好啊。咁跟住佢入咗狱咧，反而有啲人会追捧呢啲咁嘅犯人嘅咁、所以佢咧就曾经变个名人嘅。咁但系后屘咧就即系传媒冇乜再报道佢啦。咁佢又闷闷地啦。咁佢咧就做一个咧编剧。咁跟住又做个记者咁咁但系咧冇几耐佢又即系重新开始翻咧去杀人啦咁样。咁咧就話說咧，佢都曾經喺呢一間酒店度做過案嘅，係啦。咁頭先淨係講咗兩個啫，咁跟住咧，喺一 边自杀嘅租客咧，真系。即系点讲，即系多不胜数啦。 哇，佢呢个系咪要揾啲风水师傅睇睇佢啊？ 佢可能就系冇啊。 系咯，点解会咁邪咁多呢啲嘢发生？ 不过有时咧，嗱，你知道香港都有间啦，但我觉得我唔讲名啊，不过即系知就知啦吓。咁有时嗰啲人咧，佢哋去开嗰度咧。就去开嗰度 做咩 ？Kimi 咁惊 边间啊？我想知， 其实我都想知边间啊。 唔系咁，你哋会知有讲埋。 你除咗口罩做个口型俾我哋睇下。我三位啊，三二一。 哦， 咁佢哋 好出名嘅， 系啦，我细个都住过。 诶、哎，我冇、啊。 即系佢哋去开嗰度自杀咧，佢哋就、即系嗰啲人就会觉得哦，佢哋唔使联想咗、可能嗰度系可以做呢啲嘢啊，或者咁样，唔、知系咪因为有一个咁嘅效应咧咁样。咁、你数翻个 list 咧都好长嘅，数住几个先啦，吓、咁啊，1931年咧就有一位46岁嘅先生咧，咁佢咧就系、率先啊，喺一个 hotel 嗰度咧。就服毒自殺嘅，咁跟住隔一年啦，32年啦，咁咧就有一位叫25歲嘅先生叫 Benjamin 嘅，咁佢咧亦都係自殺嘅，今次咧就唔係服毒啦，就用槍啊，即、係槍殺，即係自盡啦， 吞槍 啊，係啦，咁啊1934年啦，其實都係隔咗每隔一年兩年咁樣啦嚇，咁、就。有位53歲嘅先生咧，佢就割喉啦。 哇！ 系咪好激？好激我一连串。我睇完呢个咧，先知道原来有咁多咁多唔同嘅方法啫。吓，系啦。咁跟住咧就系、37年嘅时候咧，就有一位女士啦，佢就喺9樓咧就玩空中飛人啦，咁亦都命喪啦。 其實嗰間酒店係咪應該真係唔適宜再做酒店咧？佢開咗幕20幾年已經咁多單喎。 係啦，咁係咯。不如我都有啲口水乾啦，不如聽首歌翻嚟，聽埋新聞，然後先再數埋啊。 聽首温暖啲嘅歌啦，好驚啊！ 谁和谁长吻到断气，像演戏。谁和谁狂奔于沙滩和雪地。 而平凡情侣也许只像知己，没夸张生死，随岁月流逝，静静在一起。为何还埋怨过圣诞未真正约会你？遗忘谁维修好手机电脑，样样完备。常沉默，但我雷电夜总给你挽着臂。齐整过每日，我便满足，不祈求传奇，没有温柔和鲜花。还不周到吗？ 八郎0.94，加元1.354，人民币7.022，英镑对美元1.25，欧元对美元1.132，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65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2.18美元，卖出1783.0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明日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为了舒缓低收入住户的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一次过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一人住户可以由现在至11月30日亲自递交或者邮寄申请表给指定的服务单位。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男女之间的角力是黑暗的。 总有些人善良为掩饰说谎，给我伤痕 话，今次是用钢琴写成这首作品的，经过编曲之后和 demo 的感觉很不一样，有些偏向暗黑曲风，配合到歌词中讲的男女角力。作曲许正宛，填词张楚乔，编曲张子坚，监制 Eric Kwok。 总有些人善良为掩饰说谎，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许正宛《代罪羔羊》。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Every Monday to Friday from 10 p.m. to midnight, Erica, Kitty, Morley, Curiouser and Curiouser. Let me recap in Cantonese.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点至12点，李敏、崔洁彤、莫莉敏感时刻。 And I'm Uncle Sue, and I'm not even in a program. 新闻之后回到嚟，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敏感时刻， 系 所有小朋友， 系啦，我哋呢啲声咧，即系我哋要讲恐怖嘢啦， 你瞓觉啦， 系啦， 唔瞓觉就攞苦你身。 怕你太害怕的小朋友， 是我們很害 怕的， 害怕的大人都可以睡覺。 剛才我們講了這個Cecil Hotel 還有塞西爾酒店，是在美國的，也是這個藍可兒案件發生的地方。剛才數過在裡面自殺的客人都數了3-4個，但是個 list 真的很長。剛才講過他們自殺的方式也很多，但我不重複，因為我們不是推崇這件事。咁嗰啲空中飛人又好多啦，但我就係數年份先啦。頭先31年啦、32年啦、34年啦、37年啦，跟住1938年啦，就 平均1-2年就有一單。 係啦，又有空中飛人啦，跟住40年咧就係、是、又有一個空中飛人啦，跟住44年咧就有一個女士。 19岁，咁佢同佢男朋友入住，跟住佢就话佢突然间佢男朋友瞓紧下觉嘅时候咧，佢就突然间咧就作动，而佢系因为19岁嘛，冇乜性教育，佢唔知道自己系生 B B， 佢就入去个厕所生咗个 B B， 系 咁系仔嚟嘅， 系 咁跟住佢就话佢声称啊，佢觉得个 B B 死咗啦。咁於是咧，佢就喺個窗口度飛咗，又玩空中飛 B。 哦， 係啦，咁跟住咁跟住嗰陣咧，就有啲心理， 佢嘅忍痛力都幾勁。 係咯， 生咗 B 喎。 不過咧啊，真事喎、啊，我真係有個朋友嘅朋友個屋企人咧、即係細個時候懷孕咧，即係喺屋邨住嘅。咁佢即係啲屋企人就以為佢呢期肥咗啦，咁跟住佢真係入咗個廁所出到嚟就翻生咗個 B 啦。 哦、但是誰幫他剪磁帶？ 我想他 自己找手拔掉他， 你開頭的磁帶不用即剪，只不過有些長度的嘛，好像以前那些舊式電話你總會有人跟你 你在家裡、哪識啊、 跟著媽媽才知道 有个 B 啊，咁 系啊，所以我觉得以前嗰啲人讲啊，你系我去厕所嘅时候咧，屙 生 出 嚟 噶， 原来真嘅， 系啊，呢个都几即系点讲啊，系真系认识嘅朋友嚟嘅，咁呢个比较系啊，咁跟住佢就真系生咗出嚟啦，咁跟住就有啲心理学家咧，嗰阵唔系叫psychiatrist 或者 psychologist 嘅，嗰阵叫 alienist 嘅，因为觉得系去帮一啲比较怪异嘅人啊，所以 alienist 啦， 系， 咁啊有套N 字头， 弗洛伊德就有， 弗洛伊德系啦，咁同埋有直头有一套叫 aliens 噶， 哦系啊， 系啊。咁咧就話呢個女仔咧應該係有少少精神健唔係少少噶咯，係有精神健康嘅問題啦咁樣咯。咁跟住，但係一喺呢個法庭咧就話佢就可以因為佢個精神健康問題咧就當佢無罪啦咁樣。好啦，跟住47年咧又有人咧喺7樓空中飛人啦，54年啦，跟住我啲好長咁咧，我就係講年份啊，62年啦。咁跟住啦，好啦， 咁耐 依然有两单， 咁耐佢都唔伤翻啲铁窗嘅， 系咯， 系咯，咁多年喎，咁多单喎， 但系咧，即系我阴谋论啦，佢咪当呢个系一个招来啊？ 焦点唔系嗰啲， 其实 招 来佢系有露台嗰啲啊， 你咪封咗露台佢咯，你咁多人， 不过咧嗱，不过咧嗰个年代咧就未有个空调。即系我哋唔能够用现代人，我哋已经系生于2020年噶啦嘛，嗰阵你封咗个窗，咁你好热噶嘛， 咁啊冇冷气， 系 California 嘅加州嘅阳光，系吓咁冇冷气啦，好啦，咁62年就有两单，咁有一单咧就话说有个叫 Pauline 嘅27岁嘅女子啦，咁佢就同佢嘅先生咧就喺间酒店房嗰度闹交啦，咁佢先生咧就离开住，即系佢即系走咗啦，就唔理佢啦。咁佢咧就喺房入边有轻生嘅念头啦。咁今次都系玩空中飞人，咁你就咁问大人咧又讲咗咁多次空中飞人，咁啊佢降落嘅时候咧佢就揼亲人，咁所以就累咗一个街坊嘅，佢系男士嚟嘅。咁最初咧嗰啲警察咧系以为佢哋系双自杀嘅，咁但系后屘咧佢哋睇到咧即系如果系咁高跌落嚟咧，你衣衫都可能即系会有啲唔整齐咧，甚至鞋会系飞走咗噶嘛。咁但系嗰个男士咧就双手仲系插紧袋嘅，咁同埋佢个鞋系即系完整喺度。好啦，咁啊。62年之後咧，64年咯，咁就有一個叫 Pigeon Goldie 嘅女士啦，咁咧佢就喺房間度就俾人發現係死咗嘅，咁就警察咧就話佢曾經俾人哋強暴過啦，同埋即係點講，用刀刺傷過啦咁樣啦嚇。好啦，咁75年咧，又有一單空中飛人啦。跟住92年嘅時候咧，又有一單空中飛人啦。咁但系就佢開頭啲人咧就發現佢即系呢一個屍體就係喺嗰個酒店樓下嘅巷仔啦，即係後巷咁樣啦。咁然後咧， 2013年啦，就係、是、南海疑案啦。咁咧呢一單案咧，其實細節可能香港人都幾熟知啦，大家都有睇過。 同埋嗰陣時好多網上短片流傳啊嘛，新聞都有講噶。 好咁就話說咧，其實佢入住嘅時候咧，佢開頭咧係入住叫 hostel room 嘅 hostel， 即係你當係嗰啲青年旅館咁樣啦、所以你可能要同一個陌生人就會 share 一間房咁樣嘅嚇。咁即係你當醫院啦，有時你需要你嗰啲咩叫半私家病房啊嘛。咁跟住呢個櫃台咧，哇！我講到聲都沙啊。呢個櫃台咧，呢個櫃台咧就收到個電話，咁咧就係、是有一個其中一個客人，佢就話你我而家同房嗰、那個住客咧，真係成日好古怪、哦，你可唔可以調走咗佢啊？咁樣嚇咁跟住咧，就個櫃台咧。就真係調走啦，被調走嗰個咧就係阿納小姐啦。 哦，即係佢個同房就打電話去 投訴佢啦， 係 啦。咁跟住佢就被調咗去一間即係單人房啦。咁跟住啦，咁大家都見過佢喺電梯玩電梯嗰個片段㗎啦，我諗嚇。咁其實之前咧。咁佢都已經失蹤咗一排㗎。咁嗰陣我哋睇嘅新聞都知道話有啲住客呢亦都係投訴啦。咦點解呢個花灑啲水壓咁低嘅，點解啲水黑黑地色嘅咁樣。咁後咩呢，我哋就係喺天台嗰、那個水缸嗰度、就發現佢嘅屍體㗎嘛。咁到而家呢有一個說法咧，就係話其實咧佢不嬲都會有一個精神健康嘅問題嘅，就係、是、呢個 bipolar 啦，即係佢有時咧就會好抑鬱嘅，但有時有啲狂躁嘅咁樣。咁而嗰個電梯嗰個 video 又點樣解釋咧？係 咯， 咁樣 佢又唔似抑鬱，又唔似狂躁啊！佢好似有人同佢玩緊，同傾緊偈咁 嘅 喎。 係啦，咁我覺得咧呢個咧係今日我新發現嘅，就話傳說中咧就係佢咧就係玩緊一個叫電梯遊戲。嚇！你呢個未聽過咧係咪？ 未啊！點玩㗎？ 呢個係一個 urban legend 嚟嘅。所以我其實睇呢個 你搞到今晚可唔可以 南河？咁啊要搭電梯嘅朋友，你哋都迴避下 翻屋企啦。 即係我覺得南河兒嗰單案咧，即係隔咗咁多年啦，再因為即係我睇到話哦，原來其實佢都可能有啲精神健康問題，咁佢可能會唔會有幻聽啊，或者係總之有幻覺啦咁樣。咁但係咧，佢又講呢個電梯遊戲咧，我覺得仲恐怖啊！不如大家做少少心理準備先，聽首歌。 就爱吧，真与娑婆哪有着童话，天在做人在看，不用再量度，这生会应与赤裸到死，不必再带重寂寞，千万户门外看，管堕落遗落，都亏苍天与众生，那因为早被挖走来错，什么不舍人到累，几家人都已别负痴困，躲着人肉吧，魔鬼尽管去落亦古话，那去吧留底，我继续痛怨咒骂， 啱啱听过系陈雷嘅《娑婆》。 其實咧，我細細個搭電梯咧，我都好驚啊！因為以前有一套港產片咧，我唔記得咗個名字，即係要揾啲老人家。佢就係講一開咗個lift門咧，你就見到另一個空間咁樣噶嘛。 哦， 嚇咁佢見到即係你一開，你真係唔知道一開咗個lift門，原來有個細路女咁樣唔喐咁，啲細路女點會一個人企咗喺度咧？咁真係好驚嘅。咁咧，後屘我就發現咧。原來用 lift 呢樣嘢去講呢一個轉移空間咧，其實都唔係話淨係嗰套戲嘅。例如 Inception 啦，呢套潛係咪叫潛逃空間啊 ？Inception 啊，迪卡比奧做嗰套咧， 好似係係嘛？ 你知我講邊啊？ 我知 啊，潛行空間啊。咁咧，佢未話每一個 lift。即係佢每上一層，其實又唔同空間咁樣噶嘛。咁佢就話咧，呢個叫 Elevator Game 咧，就係啲韓國網民發起嘅。係。咁佢就話咧，你要半夜三點鐘喺一個無人嘅走廊，即係嗰啲等 lift 嘅 corridor 啦，你就撳 lift。 係。 咁你就入架 lift 嗰度。 嗯。 咁然後咧，你就要撳 lift 啦。你要按某一個即我其實我沒有查到啦，因為我不想知道他就你要按某一個層數，但是是幾次，即是譬如 即我譬如我13樓 13樓入，跟住你要按8樓，然後落翻1樓，然後上翻12樓，然後就去翻7樓，然後佢就講你唔知道，你整你啲表情好驚。 唔係我啱啱係咪啊開門啊？ 唔係啊，我想揾歌啊，跟住個 keyboard 咧好恐怖，你攝咗喺入面掹唔到出嚟，掹唔到出嚟， 有啲怪聲 咩？ 即係話咧，你喺個 lift 度咧要。即係由一個 lift 可，而且你就要跟佢嘅層數嘅，咁可能嗰啲網民就會話俾你聽，你去邊層噶？佢話唔知去到邊一層咧，咁就即係最後嗰層咧，你就會見到有個女人企喺出邊。咁呢個女人企喺出邊嘅時候咧，你已經去咗另外一個空間噶。咁你千祈唔好同呢個女人講嘢。 如果唔係咧， 因為佢唔係人類嚟嘅， 咁似咧平時啲人成日話四月啊或者鬼七月鬼節嘅時候，有人喺後面嗌你個名，你唔好擰住面啊 嗰啲咁樣啦嚇。咁跟住咧，咁你就去咗另外一個空間噶啦。咁跟住你咪出去咯。咁你再即係出 lift 嘅時候，你就已經另外一個空間。咁但係呢個只係一半啫。佢話你要翻你自己嘅空間嘅時候咧，你都要經某啲程序嘅。係你又要去翻唔知幾多樓啊？跟住就再幾多樓啊？然後再幾多樓啊？然後你先可以出翻去你自己嘅空間嘅。否則咧，你就翻唔到去噶啦。咁樣咁有啲人咧就懷疑咧，其實藍小姐咧當時係咪玩緊呢個遊戲？ 但係呢個遊戲係幾時興起㗎？即係有冇話幾時？ 咁我就冇查佢系几时兴起啦，吓、 即系一路流传就有呢个玩法嘅， 流传有呢个玩法系啊。咁但系我觉得咧都几 即係呢條橋都係，即係如果作為一個編劇啊，我覺得都幾 work 嘅。 系、 啊、都几吓人，因为几样嘢，你喺个 lift 嗰度啦，其实你自己一个人啊嘛， 系 咁你已经系冇朋友去蹦蹦啊，或者揽住你啊保护啦，咁、而你嘅想象力啊，喺恐惧之下咧，你会谂得仲惊啦，再加上我哋喺电影文化当中咧，好多时候开 lift 嘅开 lift 嗰一刹那咧， 系 有个悬疑位噶嘛，吓、你真系仲有啊 lift 你系冇得走噶。 系 咁、所以呢个我觉得其实系一条几好嘅电影鬼片咁嘅桥段嚟嘅。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而我的咖啡糖不用太多，这世界已经因为他甜得过头。没有跟他笑容一样浓郁的雪茄，就别浪费时间介绍说起来吧。工郎的壁画，拙政的涂鸦，所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这爱不落幕，光的心事的过度，你锁在蜘蛛，孤单都被征服。编织的家伙，坐落在桌上，一封封城市献给天空的情书。当街灯亮起，浩浩的漫步，这是世上最美丽的那双人舞。冰冷天来才感到总要地这次海风是否盲目地古董说他们的时光相近，我想上辈子是否是教育过你。喧嚣的海岛躺在慵懒的阁楼阳台，而你是我脚下不屑的那一片海。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习惯给读他微醺时的眼眸，而我的咖啡糖不用太多，世界已经因为他甜得过头。这爱不落幕，光的心事的过度，你锁在蜘蛛，孤单都被征服。编织的家伙坐落在桌上，一封封城市献给天空的情书。当街灯亮起，浩浩的漫步，这是世上最美丽的那双人舞。双人舞 好啦，听完恐怖嘢啦，大家听完首舒服啲嘅歌之后，有冇心情冇咁紧张，冇咁惊呢？啱啱听过系周杰伦嘅《Mojito》。翻嚟啦，所有朋友可以开翻心机啦。 即系你觉得我哋讲呢啲怪异嘢嘅时候，佢哋全部闩咗收。 系啦，而家佢哋心有灵犀会开翻嘅。 小朋友起身啦。 但系今日呢个好好听，我觉得。 咁你觉得我平时啲唔好听咩？ 唔系啊，平时嗰啲都好好听，但系呢一个系完全系冇谂过嘅嘢咯。 因为我冇谂过，即系我知道之前蓝可儿嗰单酒店啦，系有好多奇怪嘢、 嗯， 但我冇谂过原来系咁多单，同埋每隔一两年已经有一单咯。 系，我就喺度谂，即系如果你真系惊嘅，即系去酒店之前去 search 咧，咁、你顶笼就唔住嗰间酒店咯。嗯、但系如果逼不得要住嗰间酒店，其实你都唔知边间房咯。 同埋你 避都避唔到。 知噶， 唔知噶 ，check 到噶 ，check 唔到噶。 唔系啊，其实知噶，因为咧啲网民咧已经兴一种就叫 ghost tourism 啊。 嗯， 哦。 佢哋專登去 book 呢啲酒店啊，專登 book 個某幾間房啊。 哦，係咩？ 但原來咧，我睇咗個 list 咧，我都住過兩間啊。 嚇 嚇！咁可以下次啊，下個星期一啦，再同大家分享。 好啊！ 但係我入住嘅時候咧， 係冇事發生嘅。 去到個 lobby 再 search 一 search 就知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永兵报道新闻。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首次会议，并就《港区国安法》第43条关于警方可使用的办案措施制定实施的细则，今日刊宪，明日生效。细则系七项措施作出规定。其中警务人员可向裁判官申请手令进入和搜查有关地方，在特殊情况例如紧急情况之下，处理助理处长级或以上警务人员可以在没有手令的情况之下搜证。另外细则规定，警务处处长可以在保安局局长批准之下，要求发布人士、电子平台服务商、主机服务商或网络服务商移除危害国家安全的信息。首宗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案件提堂，一名23岁男子7月1号在湾仔柯布连道涉嫌驾驶电单车撞向执勤警员，被控一项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以及一项恐怖活动罪。被告楚伦已出庭应讯，总裁判官拒绝被告保释，还押至到10月6号再讯。23岁被告唐英杰在警员押解之下，坐轮椅到犯人难应讯。控方在庭上播放新闻片段和行车记录仪片段，显示涉案电单车的背囊插着写有军服香港时代革命字句的旗帜，电单车先驶过警方两条防线，最终驶至谢飞道，涉嫌撞到警员先至停低。案件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大批传媒在法庭大楼外等候，有警员在法院外拉起封锁线。几十人傍晚响应网上号召，在观塘 APM 商场静默抗议，有人举起白纸和举起象征五大诉求的手势，也都有人高叫口号。警方拘捕八人，年龄介乎17至68岁，涉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以及阻碍警务人员执行职务。晚上大约八点半，一批防暴警员再次进入商场，举起纸旗，警告现场人士高呼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口号会违反港区国安法。有人在美食广场继续叫口号，防暴警员到场带走最少两人，其中一名男子自称为理大学生。警方之后再举止旗警告叫分裂国家口号的人，又举机拍摄在各个楼层玻璃围栏聚集的人。警方表示已经多次向集结人群发出警告，要求他们立即离开，但部分人拒绝听从指示，继续集结和叫嚣，于是果断执法。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说，在英国公布向英国国民海外护照，即是 BNO 持有人提供公民身份的修订详情之后，中方将决定如何回应，希望英方重新考虑立场。他又说，英国传媒对港区国安法的报道充满错误陈述，英方持续就有关香港的事情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刘晓明批评英国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敦促英方停止这样做，强调任何人都不应该低估中国捍卫国家立主权的决心。英国首相发言人重申，港区国安法明显违反中英联合声明， 英方希望中方明白遵守国际法的重要性。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6,183点，升35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178点，升4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7.5，瑞士法郎0.941，加元1.355，人民币7.022，英镑对美元1.249，欧元对美元1.131，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655。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83.97美元，卖出1784.69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敏感时刻，塔罗 Ringo。 好啦，嚟到咧，我哋咧塔罗 Ringo 嘅最后一个嘅 special 环节。 系啊，今次嚟啦，我哋揾到曾志豪嚟自风骚快活人嘅。 Hello， yeah, 多谢两位靓女主持同埋靓女塔罗师傅。 多谢，其实我想讲，我系好中意、好中意、好中意、好中意、好中意、好中意佢嘅。 哦，即系唔中意吸 晒。我系由细睇到佢大噶。 呢句可以就 删走咗， 系啦，电检剪咗佢啫，系啦，由细睇到大冇可能嘅啫。 咁你今日会唔会傻佢啊？ 会啊，你问乜都得噶，你 好啊。 但係我見到 Rainbow 第一次見佢面紅啊！ 係，真係我係偶像嚟㗎、啊，我係有睇佢電視嘅節目咯、啊，雖然而家冇睇，但 係 我本身係有睇開嘅。 徐副官係嘛？ 我都唔知講咩好， 好啦，咁啊，將個時間交俾曾志豪啦。 好啊，我睇下你點樣玩嘅而家。 冇啊，其實你問問題啦，咁跟住我為你服務。 哦，好啊，哇！呢句電檢出唔出得啊？即刻我啲烏鴉飛過，即刻咧有啲遐想啊！ 成年幾咧，第一次見 Ringo 係咁樣。佢平時對住我哋嘻嘻下， 同埋佢應該會有不嬲好 nice 嘅。 唔係佢好 nice 嘅，不過講嘢就有啲倔咯。但係今日就唔係嘅。 唔係佢倔咗一年咧，終於都磨滑咗啦！而家咁啱就對住我啦，即係我好榮幸啊！第一題就梗係頭先。阿 Rainbow 講嗰句啦，佢話雖然而家冇得睇頭條啦，咁樣我想知咧，究竟以後仲有冇得做啊？ 好 啊，係啊， 一嚟就已經咁尖鋭， 你而家係幫全香港人尖嘅天 賦啊！唔係，我身為一個打工仔都想知道以後有冇得撈㗎呢個工作。 我做緊抽兩隻嘅， 抽兩隻，求其抽兩隻，好，好啦。 咁邊只係 你認真啲抽喎？ 邊只咩話？ 邊只係你有冇得做？邊只係呢個節目仲有冇得做？ 哦，咁樣嘅， 我即係會換角啊！你意思 唔肯定噶嘛？做得清楚你份 嘅 喎， 係啊，我要好 hurt 啊！即刻諗到呢、這個， 我唔係咁嘅意思啊！你好， 佢係呢個意思。 你好， 好啦，我左手邊呢張就係、是頭條嘅節目啦，我右手邊呢張就係小弟啦。 好 哇！萬箭穿心嘅，我一開嗰張係 點啊點啊！我好想睇啊！ 撞鬼咯！ 咁樣係 節目嗰張就係 萬箭穿心喎、 啊，有咁悶嚟嘅 喎。唔係喎，但係你自己嗰只好似幾好喎、 啊。 係 啊， 佢自己嗰只咧係好過。 的而且好过节目嗰只嘅。嗱，节目嗰只咧，其实系被逼，而且系因为某啲力量啦，令到呢件事好痛苦嘅。咁检讨下先啦。 我真系想形容张牌先。我呢个讲法可能错嘅，你专业补充。中间一个盾牌， 系， 但系咧佢就喺下边咧，或者你叫做喺一个方向咧，就有四支长矛咧，或者嗰啲即系插到好似开花咁样嘅。 七支剑代表乜嘢咧？ 其实七支长矛就代表七种唔同嘅人阻住你咯，即系好多唔同种类或者好多人。其实呢件事系为咗啊，大家静啦，我唔想谂啦，静咗佢。 会唔会就系传说中嘅雪姑七友咧？讨厌我哋咧？ 有机会噶。咁但系你抽到，因为始终啊，你咁靓仔啦，我真系唔识得讲。 我第一次，我第一次听到人咧，唔系赞我个内涵啊。你呢个节目长做长有，唉，真系。 因为其实本身如果平时有啲人抽呢只牌，我就话你唔使谂，因为始终系一个被逼。 有 Rainbow 抽牌系见人讲咩噶，睇只牌噶。 哦，系咩？ 佢唔系解牌噶。 系啊。 系啊。 佢做咩？ 佢看图说故事噶。 咁系被逼地好无奈咁起身咗嘅，因为其实个盾牌够硬正，但系佢唔想嗰啲箭再不停射你，咁所以只系一个暂停嘅意思嚟嘅。Suppose 咧，如果抽到呢只牌咧，系可以复生嘅。 哦， 咁但系因为你自己抽到只牌咧，就其实个门槛会变得更高咗。 我抽到自己嗰张系一个大门嚟噶， 冇错， 一个大闸门咁样。 其实佢系九个金币啦，咁就代表啊呢件事咧，其实对本台咧系一件重要嘅 decision making 嚟嘅，咁、 哦、 所以咧其实呢道门迟早都会开翻、嗯，但系可能你哋之后嘅自由度或者门槛咧就有待商榷啦。 哇，咁我想问，嗰九个金币代表咩？ 九个金币代表啊，你永远都系台柱咯， 系咪噶？ 系啊，你睇唔到咧 ，Rainbow 嘅样 啊，救命啊！ 你知唔知我哋抽咗啲牌咧 ，Rainbow 对住你， 讲冇啊，真 系唔系，但我咁样反而唔开心、啊。佢就好似一個即係對住垂死嘅病人，但係話你身體好健康， 你冇事嘅， 你跑翻多啲步咧就冇事噶啦。咁樣咁我驚喎、 啊。有冇建議俾佢幾耐？ 有抽咗啦。嗱，咁其實咧，你預可能 呢個建議 九月後再可以去考慮或者再睇下呢件事究竟個情況惡化到點啦。 點解係九月嘅？ 因為呢隻牌咧，其實佢係一個騎士嚟嘅，聖杯騎士。咁佢冬天咧就會翻翻屋企噶啦。 哦。 咁所以其實冬天就係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嘛，咁所以其实就睇翻到时，其实成个环境，大家个处理手法系点？ 你好准啊，因为九月咧，首先有立法会选举，同埋我哋本来咧，原本咧最初个 schedule 系九月会复播噶。 哦， 哇！所以我头先我问，点解你会知九月呢件事嘅？真系，哇，好好灵 啊！ 呢、 這个咁所以你一定系台柱咯，唔使惊。 佢又变冧啲声啦。 推大啲佢把声，加啲 echo 先。 你讲多次，你讲次，三二一。 因为佢真系台柱嚟嘅， 柱柱柱柱柱柱柱，哇！真系。咁呢个骑士佢系咪会出现噶？ 其实呢个骑士会出现嘅，即系其实呢件事到最后都系有力，系需要你哋去做呢个比较中立嘅角色嘅、哦。但系只不过系可能而家呢个九箭穿心，佢好激烈啦，佢嚟得太急。 七箭定九箭啊？ 唔系，因为你呢、這个 好惊，我变得多两支箭嘅。 唔系，因为呢个系九，跟住呢个皇帝，咁、所以啊，对唔住，我对住你，我真系唔知讲下啦。有啲乱，但系就本身系想讲金币， 我以为你已经封咗俾佢添。 明。 我本来想话，金币九咧，其实。好多 signal 都話到俾我哋聽，其實呢件事翻嚟係可以做翻嘅。 咁呢段時間裏面有啲乜嘢建議可以俾到佢啊？ 其實咧，暫時咧，大家係覺得一動不如一靜嘅，所以好明顯，就算你而家動啊，或者有太多意見講出嚟，其實都無補於事。但我自己覺得，如果你哋有興趣咧，可以嘗試其他平台嘅嘢去發展其他唔同講法。但你問我我唔建議你做任何嘢嘅，因為你抽到另外一隻牌叫教皇啦，教皇就係等待適合嘅貴人埋嚟幫你，咁、所以其實如果你太過主動，反而可能令到件事變 worse。 即係我要有翻啲矜持， 冇、錯， 著翻啲樽領， 你最冇嘅嘢， 我有㗎。咁令呢張牌咁多把劍喺度，好似玩雜耍。 因為其實我都仲睇緊啊，譬如令到呢件事抨擊呢件事嘅人，會唔會再度出現啊？咁抽到佢哋都仍然會出現嘅，因為見到一個男人啦，咁就仲揸住啲劍去對呢件事針對性咁樣去評論嘅，咁所以暫時都仲會有啲勢力可能令到。啊！呢件事大家覺得唔中立啊，或者點樣樣激發咗其他人嘅意見，咁、所以唔建議主動就係咁解啦。 我好好奇想問你，頭先話呢一隻牌有一個男人揸住咗咁多把劍啊嘛，係咪真係背後係男人嚟㗎？ 可以咁樣講嘅，因為你抽到嘅係男人牌。 即系呢件事最后一个男人嚟做决定嘅， 冇错。 男人婆算唔算男人嘅？ 但系 佢话佢冇佢得半身啫，佢讲唔到咁多。 因为咧再抽咧就系圣杯一嘅，咁圣杯一就系、是、其实呢个人佢阻止都只系一段时间，佢到最后都会令到呢件事复苏嘅，即只不过系只要你哋唔出声啦，唔搞咁多嘢啦，件事慢慢凋淡就冇事咯。 哦， 所以点解话啊你唔适合做任何主动咧？而家系因为要等佢嚟揾你， 系 咁就会复咯。 做翻啲矜持啲嘅嘢，好。 系， 唔好喐咁多。 系， 不过我都惊啊，七箭变九把剑啊。 哦， 星座级啊，真系。 唔怕啦，你系台柱嘛。 你把声唔够啊，唔冇嗰个威力。 你嗲啲，你试下嗲啲睇下可唔可以学永宝。 咦，咧你台柱嚟嘛？喂，唔系，咁除咗呢一个工作之外，不如都俾阿豪仔一场上到嚟问多一条。 好啊，好啊，好啊。咁咧，未来嘅日子咧，我会留喺香港定去咗第二度噶？ 哦，佢、啊、真係好實際喎、啊，問啲 好實際啊！我都唔會再問加人工嗰啲，真係好虛無嘅，係咪先？好傻啊嗰啲。 其實咧，如果你自己本身同香港個運啦，即係講緊你去做傳媒人呢個運咧，其實喺香港係最適合發展嘅。咁所以留喺香港嘅機會率係好高嘅。咁、但係如果你話，譬如會唔會退休或者可能？因为工作关系，我转去第二个地方做嘢就冇嘅。 哦， 咁所以可能就算真系去第二度住，都只不过系因为退休啊，或者去嗰度玩下咁就会咯。 哦，即系喺我仲要劳碌嘅时候，就冇机会离开呢度噶啦。 系啦，如果有啲 job， 咁、你譬如俾人邀请可以去嘅。 哦， 做咩事啫你？人邀请佢做 job， 我以为 咩事啫？ 我以为佢又讲啲咩劲嘢，佢讲啲普通嘢都转声佢而家， 即系佢望一望阿豪巴就讲，人哋结咗婚有晒仔女啊， 咩事啊？咁儿时偶像啊，大佬啊！ 嗱，佢又嚟讲儿时呢个字啦，真系啊！你会唔会认错我系曾志伟啊？其实咁佢呢一个有把剑有条蛇啊，代表咩噶？ 其实咧，你而家都仲有好有力量去 control 你嘅工作，所以其实你嘅工作运仲有得上。只不过佢有条蛇就系有一啲妖孽啦，我哋叫咗我哋嘅发展咁、样。 系啊，咁但系如果我继续留喺香港咧，我使唔使转型噶？ 你我都抽咗噶啦，咁你抽到一只好强嘅火象嘅牌啦，就代表你仍然有领导嘅先锋嘅地位啦。咁所以冇事啊。 哇！我又台柱又领导先锋， 系啊系啊，几好、啊。 其实今日唔系访问我，应该系访问嗰唔知边个嘅真系，我想象唔到真系太好啦！我而家好高兴真系。 最紧要系你冇事嘅，系啊。 嗱、即系咧 ，Rainbow 啦，即系就已经睇完阿豪巴啦，系啦、啊。但系咧，我觉得咧，即系你系时候咧都要为翻大家服务啊！ 你冷静下， 你冷静啲。今日嗱，你同大家玩嘅心理测验又系啲咩咧？ 好，咁今日咧就系、喺你嘅灵魂里面啊，想同你讲啲乜嘢咧？漫谈潜双人，巴士终于开走，声音这么近。如果小姐并不赶着回家，何妨长谈清酒或电音。看细沙一串串，每秒相差太远。陪我放下分寸，轻轻拖手许个愿。我想今晚抱紧亲你转一圈，抱紧亲你转多圈。哇哦哦哦，你很温暖。如果喜欢。计算，如果思想不必太远，无需担心，无需猜测。如果开心不必永远，派对晚年日子可以转，碰上你时机那么短。今晚幸福，今晚选。全凭直觉，日光中挥洒，交织全脉搏。讲真心，请不必推算星座，跟酒精沟通，不必讲科学。成年人寻求何为快乐，成年人寻求如何留住快乐。天天问问问，才没有奈何。看细沙一串串，每秒相差太远。陪我放下分寸，轻轻拖手许个 冤，我想今晚抱紧亲你转一圈，抱紧亲你转多圈。哇哦哦哦，你很温暖。如果喜欢不必计算，如果思想不必太远，无需担心，无需猜猜。如果开心不必永远，派对晚宴日子可以转，碰上你时机那么短。着晚霞，点心将眼眉，嘴边叫人迷倒是气味。已再没距离，趁半日假期，要爱便留低这里。如果喜欢不必计算，如果思想不必太远，无需担心，无需猜测。你我碰上已不必计算，闭上眼时光再不转，一晚或者不算短。 Every Monday to Friday from 10 p.m. to midnight, Erica, Kitty, Morley, Curiouser and Curiouser. Let me recap in Cantonese.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点至12点，李敏、崔杰彤、莫莉，敏感时刻。 And I'm Uncle Sue, and I'm not even in a program. 一首歌时间翻嚟，我希望嗰首歌时间咧就系得个十秒就算啦。剛才那幾分鐘裡面我真的想嘔血啊 Kitty 蛤、啊、我看看他現在冷靜下來沒有 冷靜下來你知不知道剛才他是怎樣、啊、我們抽完這牌之後好厲害啊曾志豪抽了最好的這樣我做什麼啊現在不 要這樣他假假地都是我們嘉賓主持人他都應該要有些福利的但我觀到是今天而已 你說嘉賓主持人是我是吧是咯 大家都是這樣啦 是啊是 今天呢 Rainbow 呢就會跟大家玩个心理测验就系啊，你嘅灵魂会同自己讲啲乜嘢？咁咧喺敏感时刻嘅社交平台度已经有四只牌噶啦。咁咧好啦，咁啊 A B C D 四只牌，我哋三个会拣边只咧？我拣先，我拣 B， 我拣 D， 我拣咗呢个系 C 嚟嘅， 系啊， 系啊。 好啊，咁我拣 A 啦。咁其实咧，如果拣 A 嘅朋友咧，你个灵魂呢个 moment 系好需要你为事业继续努力。你而家系一个。作战的机会一个作战的时刻其实有些新的机会新的开始在你的人生里面因为这只牌抽到两个杯一男一女就代表所有人其实无论男女都会成为你的助力所以如果你发展 IG 或者发展网上平台的东西你会得到大展拳脚的机会、嗯、始终如果选 A 的朋友现在你顶上面有只狮子，你应该要做啱你自己嘅决定，谂、嗯、清楚你想要啲咩，你适合啲乜嘢，然后去做，自然就会如鱼得水噶啦。咁如果拣 B 嘅朋友啦， 平时 Rainbow 系咁嘅啲声， 系啊，一样同我头先一样， 系啊，差唔多啫嘛， 差唔多，我觉得一样系。 好啦，咁如果拣 B 嘅你咧，其实喺呢个状况底下都仍然有小人嘅，仍然有一啲嘢系你自己要问清楚，我点样走下一步？因为最近可能金钱运冇咁好、嗯，所以呢段时间。可能很多 job 啊，或者可能一些偏财的东西少了。而什么叫少人呢就是如果有一些人去转换你的譬如他突然间来 sell 你啊或者他突然之间来问你、嗯哎、我不如我帮你 take over 某部分的东西其实他都帮不到你的。嗯、这些就作为少人了所以不应该转经纪啦不应该转银行啦或者不应该转任何 planning 有关的东西。嗯、那会对你来讲的发展会有帮助。因为你的灵魂呢其实现在觉得你很需要认大眼识人其实是一段大眼识人的时间， 好啦，跟住就系 C 啦，咁 C 救命啊！ 咁拣 C 咧就系魔术师啦，所以其实咧灵你嘅灵魂咧而家会觉得我好想重生，或者有啲嘢我真系要重新去谂， 即系死咗重生， 冇错啦。魔术师的而且确系。十年功台上五分钟嘛，即系可能你而家系有好多嘢系磨练紧你嘅 EQ 啦，或者磨练紧你。表現或者你處理事情的手法所以魔術師是代表、啊、其實你有很多能力在手的不過 第一件事重整咗旗鼓先，谂清楚自己用咩 planning， 用咩计划，或者其实我而家对呢个人咁样讲嘢啱唔啱？ 嗯， 我去睇清楚我身边有啲咩人，其实我而家系应该要联络多啲啊，或者联络少啲。魔术师系讲紧重新去揾你应该合作嘅人，或者重新去睇其实呢个人佢系贵人定系小人，可能有一啲意想不到嘅事情会发生，因为要重生，咁所以好多嘢都要重新 plan 过咯。咁、如果拣 C 嘅你啦，咁一定要抽建议牌嘅，咁建议 一定要抽噶， 就系 C 先至一定 要，原来系咁样，好彩咋。 咁建议牌啦，咁就抽到圣杯十，就代表未来前景其实可以更如鱼得水嘅。但系圣杯十咧就系讲紧你要揾。你要重新為自己定位咯，可能某部分一啲嘢要有新嘅 idea 啦、新嘅諗法啦、新嘅改變方向啦，咁自然所有嘢都會更加容易成功嘅。咁講緊新嘢真係可能新學啲嘢啦，或者新去接觸一啲新嘅人啦、一啲新嘅圈子咁樣。 你得㗎。 睇下我都要中間樂壇。 睇你講咩 Kitty， 冰寶自己會講咩呢句？ 喂，咁呢只係真係最好嘅，因為魔術師嘛。 點解佢係最好呢？因為重生，我一號嚟嘅呢個。 佢78隻裡面第一隻。 哇！ 咁所以其實呢只牌係一定好，係因為好似冇錯，你要經歷78關咁樣啦。但是你去到78關之後，你就變成一個最成熟、最會辦事的人咯。 好有能力，我聽到呢、這個。 求求你，求求你。 他以為完了，他天文 他 任務已經完了， 他已經想 run up 自己。好，咁跟住就到聖杯七啦。咁其實都冇乜特別，就係代表你 變聲變道啊。 因为圣杯七咧，佢系讲紧哦，你唔好太贪心啦，你嘅灵魂咧就想你过翻啲平安同舒服嘅生活。可能呢段时间咧，身体系对嚟讲最重要嘅。咁、但系因为冇乜贵人啦，其实都系靠自己努力，所以我就话冇乜特别咯。 所以就唔使再抽一只建议牌咁噶啦。 我好攰啊，都会睇一只嘅。咁 D 嘅你咧，咁抽到只牌咧，就系如果你去学嘢，会遇到好好嘅老师。 系、 其实本地姜都够帮你嘅，而且咧，如果你识佢嘅途径系靠自己网上揾咧，系会更加好嘅。反而唔系人哋介绍，可能你真系睇到佢嘅作品啦，或者你觉得啊，我 feel 呢个人系同我几夹，咁、然后我去揾佢咧，会学得更好咯。 算啦，我哋唔好问咁多嘅 Kitty， 即系有得佢咧，我哋而家俾佢同阿豪巴影张相，打发佢走就算了。唔好搞咁多嘢啦，我哋。 唔系呢个灵魂深处嘅对话，我觉得好触碰到大家个灵魂啦、 啊。你哋触碰到咯，我哋就冇乜特别 系噶， 我哋冇乜特别好 交俾你哋啦。好啦，今日 thank you 晒 啦， 拜拜。 来自一位拥护十年忠心的观众，难道只可当你最强后盾，不可胜却最后和偶像抱拥，唯有讲请珍惜我，这般的我人间都不太多，若我走出你剧本，失去什么？你可想过？很想我继续崇拜你，像我俩的神寂寞，真的不敢讲价太多。能间中真的给你扳起欢过，谁敢再贪爱河？成为你密友。人的戏码，难道深交暧昧动情分不清楚吗？还是得意的你暗地害怕，底牌一串再没